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，我是清瑞。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。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小雨转多云，偏北风三四级，阵风六七级，最低气温14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，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，最高气温17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75%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今天是国庆黄金周第三天，铁路等部门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；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持续提升运行保障能力；厦门新增本土确诊一例，在同安区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今天是国庆黄金周的第三天，铁路等部门积极推行多种便民利民服务措施，强化安全管理，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。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，加开旅客列车640列。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173.2万人次，加开旅客列车917列。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今天发布，据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指挥中心统计，10月1号到今天，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日均出动执法人员3060多人次，共查处各类违法行为1146起，全市环境秩序良好。为迎接即将开始的北京冬奥会测试赛，继续为北京冬奥会赛时工作积累经验，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持续提升运行保障能力。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在10月5号开始举办3场国际测试赛和2次国际训练周活动。场馆业主运行保障团队正在北京冬奥组委等单位的指导下，持续深化场馆设备运行、赛道制冰修冰、塔台播报、医疗救援和运动员接驳等保障工作。我们再来关注，近日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接送即办工作条例，这也成为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为民服务法。作为条例主体，2019年北京市以12345市民热线为主要载体的接送即办工作机制确立。社区作为接送即办中的重要一环，市民反映的很多问题都要靠它来协调和解决。怀生辉就是千千万万社区接送即办工作人员中的一名普通党员。那么这份工作到底难不难呢？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讲述，由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采制。 这一分钟间来俩接送即办呀， 这就是弄那个树啊，不是现在虫子多，其实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打了5-6回腰了，他还是会有人反映。 这位就是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怀生辉，主要负责社区的接送即办工作。一分钟前，他的手机电子邮箱 APP 弹出了街道办事处转过来的2个接送即办事项，归属同一个问题。居民反映毛毛虫快把社区的树叶吃干净了。接到投诉，怀生辉一刻也不敢耽误，马上给反映问题的居民回了电话。 王先生吧。哎，我是十里铺居委会的，又安排明天上午啊，有专门的绿化局过来给咱集体喷药，杀这个第三代美国白鹅。 您这反应速度也忒慢了吧？多长时间？ 是， 都糊弄糊弄就过去了。 不会不会，您放心，这事肯定能解决啊！明天盯着再弄一遍啊，大哥。 啊， 好，谢谢啊。 放下电话，怀生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向记者挑了挑眉，但是很快恢复了平静。 特意让这物业还买了专门喷药的机器，现在天天喷。但是人家说的是，人不管你喷几回，你现在事儿没解决，是很正常的，是吧？所以我说嘛，就看看结果。 怀生辉告诉记者，干这份工作需要一个好心态，而这样的好心态来自于过去3年的磨练。接受投诉，进行回访，处理问题，再进行回访，接送即办的每一个工作环节都充满挑战，经常遭遇负面情绪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干？怀生辉说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很温暖。 就像举个简单例，咱疫情吧，是吧，都害怕，你说我们能不害怕吗？也害怕，但是我们24小时在这坚挺着。人家老百姓说了，哎呀，我这一路过你们居委会啊，看你们居委会开着灯啊，我就特别的踏实。你说让我们心里感觉就特别的，这工作没白做。 3年接送即办的工作干下来，怀生辉总结出了他自己的一套理论。居民不满意，那一定是社区工作没有到位。只要工作到位，居民怎么还会有负面情绪？而怎么让工作做到位，那就是听老百姓的意见，把工作做到居民的心里面。 正是这样心贴心的工作，让许多社区问题得到提前消化，十里铺社区的投诉量逐年降低，这也让怀生辉充满了自豪感。 这事儿不是自己夸自己啊，你像我们社区原来可能咱就说举个例子哈，原来一个月60个件，现在呢咱就说未足先办嘛，是现在可能一个月20个、10个，咱就说现在一天比一天。 怀生辉的微信个性签名是这样一句话：世界上所有的惊喜和好运都是你积累的人品和善良。怀生辉说，只有做好居民工作，他才配称得上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。 没有什么高尚啊，或者是真是分内的社区工作，社区工作就是一个算是志愿，咱们这工作还是以实务为主，再好不如老百姓说你好。 受冷空气影响，北京近期开始降雨降温，下周北京的气温将会出现断崖式下降，日最高气温都以一字开头，周五还会迎来农历寒露节气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。杨帆你好。 嗯，你好主持人。 嗯，杨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下周具体的天气情况。 好的，那么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呢，今年的国庆假期蓝天和阳光是异常奢侈，不少朋友呢只在假期的第一天伴着晴朗诚信出游，假期的第二天呢本市就开启了阴天小雨模式，气温呢也是不断的下挫。那么下周开始呢，这种阴天下雨又降温的模式还将愈演愈烈，其中呢周一到周三都是小雨天气，周四到周日呢为多云转阴的天气，降雨的同时呢还会伴有3-4级的偏北风。那么在气温方面呢，整周的日最高气温都将在15到17度左右徘徊，那么日最低气温呢则在12摄氏度上下波动。周三的日最低气温呢更是降到只有9度，这也是今年入秋以来本市气温首次降到个位数。那么户外活动呢，请大家要注意防风，及时的添加衣物，谨防感冒。在节气方面呢，10月8号，也就是下周五的9:25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第17个节气寒露。那么进入寒露呢，昼夜的温差会逐渐增大，身体呢也要为御寒做好准备。所以呢，在饮食上应该尽量的平和滋补，适当的食用糯米、牛肉、山药、板栗等食物。那么随着气候日渐干燥呢，还可以多吃一些润肺润燥的新鲜瓜果蔬菜，比如说梨、香蕉、白萝卜等等。那么另外呢，还要保证这个睡眠的充足，注意劳逸结合，保持我们身体的精力充沛。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主持人。 好的，非常感谢杨帆带来的介绍，谢谢，再见。 嗯，再见。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在3天1次的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两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，经专家诊断都是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，目前已经转运到霍尔果斯市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。伊犁州霍尔果斯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，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192人，全都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，相关流调排查和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中。昨天0点到24点，厦门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例，新增病例陈某金来自同安区，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，在定点隔离酒店隔离期间核酸检测阳性，已经闭环转运到定点医院隔离诊治，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。截至昨天24点，厦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6例，分布在思明区10例、湖里区8例、集美区2例、海沧区8例和同安区208例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小雨转多云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-7级，最低气温14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明天白天多云转阴，有小雨，偏北风3-4级转2级，最高气温17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75%。 路况信息，路况信息。房屋委托选相遇，省心省力有保障。3种委托模式，任您随心选择。4步完成委托，坐享房租收益，七大服务保障，让您全无后顾之忧。相遇，让生活更美好。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2.0，属于畅通，提示您要注意行车安全。相关热点新闻，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市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，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袁硕，主播清瑞，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照亮新闻深处。